一定是韩金武的。这小子一向冒坏水，偷营劫寨他怎么不来？为什么使唤你出来？难道他不知道有危险吗？孩儿啊，你中了人家的烟炮鬼吹灯了。我们跟你的爹爹都是莫逆的交情，绝不忍伤害于你，四殿下也没心伤害你，赶紧扔掉双锤，下马受降，我们还是一家人，千万别伤了和气。哪里走，废话少说。穆奎能听得进去，催马抡锤直奔田代彪。他跟田代彪可没伸过手，但是两个人这一伸手，他才发现田代彪这能耐一点都不比长毛次。这条花枪上下翻飞，寒光闪闪，是神出鬼没。30多个回合过去，穆奎打着打着就听见咔嚓这一声，把他吓得一扑着脑袋啊！低头一看，凤凰群让人家花枪的倒须钩给撕下去了。这是田代彪给他留情面，我撕你的凤凰群，不撕你的肉。如果手腕子往里头一靠，我把你肋叉连骨头都给你拽下来。穆奎一看，这脸腾就红了，知道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，人家给留情的。这一阵呢，扒拉根山扒拉根东在后头一看，可急了，两匹马两柄大刀直奔田代彪。穆奎利用这个机会拨马喘喘气儿，还没等这气儿喘匀实呢，就听见两军的尖扑哧扑哧，哎，怎么事儿这是？再一看，让田代彪两枪把两员大将刺于马下。他这才知道田代彪真是高人呐、啊，吓得他不敢再战，拨马就走。这回他这个苦劲儿甭提了，身边一个保镖都没了，5000军队哪儿去了不知道，这可成了光杆司令了。他刚拨马要走，就听见通大一声炮响，伏兵四起，在火光影里闪出一员大将，正是长茂。和长茂稳当，手里平端着禹王神槊，把雌雄眼瞪得挺大。哎呀，嗨，怎么晚上睡不着觉，撒花撒到这儿来了？我等了你半天了，小子，你还打算怎么办？好啊，丑鬼，我跟你玩不了。到了现在，穆奎就像疯了一样，抡双锤就砸呀。长茂左躲右闪，又让了他3招。最后，长茂说的清楚：“孩儿啊，我对你算仁至义尽呐。”从白天到晚上让你6、7招，看在你爹爹份上，但有那么句话，让一让二，不能让三让四。你再要动手，帽他爷可就不客气了。谁让你客气，你接招。噗，锤又砸下来了。长帽这回攒了10足的力量，禹王神槊使了个海底捞月，哎呀，正兜到双锤上的，就这一下，好悬没把穆奎的马上给震下去，但是长茂的大槊也好悬没撒手。长茂暗挑大指，嗯，罢了，比他爹劲儿还大。穆奎呀、啊，小这膀臂发麻，知道这长茂确实是厉害，可到了现在自有拼命了。20几个回合。长帽一想得抓活的，不抓活的把他肉皮碰伤了就不好收朱木英了。想到这，长帽就利用龟背五爪金龙抓，大槊一晃，二马一错蹬，长帽把大槊交到左手，哎，在白布囊里套好碗手套，拽出9斤12两的龟背五爪伸抓，奔着穆奎就扔出去了。